会想借由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月22号星期三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陈宗彦他涉嫌接受性招待的风暴，国民党以为说捡到枪了，就丢出这样的画面说呢，后来我们看到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是台南的普济店这边举办的这个灯会的点灯仪式，陈宗彦案那一位酒店业者豆哥他也是座上宾，同场的嘉宾还包括有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影射说林俊宪呢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下一个未爆弹会是他。林俊宪根本就是躺着也中枪，他说现场起码有十几个人那他自己也不过就是受邀这样子而已，我根本就不认识豆哥。但是我们也没想到说原来这个回力镖会来得这么样的快。有影片流出是豆哥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帮台南市议员谢龙介来造势助选，按照蓝营的逻辑，那下一个被爆的对象会是谢龙介吗？另外大家对于这个2020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曾经有过一波是什么？是抢卫生纸嘛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不过现在上演的是所谓的蛋蛋危机尤其是昨天郭台铭呢，他把整个缺蛋的事情炒大之后，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今天呢，他们也加码那包括党中央也在批评这个农委会。不过到底是不是真的买不到蛋呢？其实我们今天很甜都记得一盒蛋这是我们今天工作人员去买的没有什么样的困难一买就有了。艺人炎亚纶他就有一串的留言在这个留言串当中呢，他说他的便当里面都有蛋而且他每天至少呢都会吃到一颗蛋，他也反问说难道我天天都有吃到蛋，这是一个幻觉吗？后面还补了一个更经典的他说去炒说没有蛋的人怎么不拍自己的存折，然后说呢全台湾都没有钱也就是说不要以偏来概全。而郭董为什么出手来打蛋看来应该是为了要抢救他回国民党争夺2024总统初赛权的初选的这个资格。美丽岛电子报最近出炉的这个民调是这样郭台铭的声势正在下滑当中。那今天我们又看到的是联合报，它有一个标题是说国民党高层透露将要征召侯友宜选总统，他讲的好像一副非常非常笃定的样子所以是说郭台铭已经出局了吗？朱立伦已经死心了吗？侯友宜准备要黄袍加身了吗？还是说是有人刻意在放这样的消息呢？另外是南投立委补选的部分能够凸显自己从政多么的勤政爱民，这当然是一个很棒的正面诉求。不过呢国民党的林明珍他的文宣却是写了这样一段他说曾经短短的三天之内走访了58个告别式想要给你清搞一下，这是哪门子的在地服务？这个到底有什么好拿来说嘴的呢？还有台湾要小心各式各样有的没的的认知战。好，这一次呢是前国民党立委蔡正元，他就引述说有一个美国的广播的媒体人他推文，然后就说呢白宫有一个什么计划叫做毁灭台湾计划。白宫有毁灭台湾计划，甘不可能哦？结果去查了这位所谓的广播媒体人，他是在哪边服务你可以看出了一个端倪。这一间广播电台呢，居然是美国法院认证是普丁大外宣组织，结果被蔡正元拿来宣传，当作是捡到宝。稍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贵党大家平安。 好，左手边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还有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宜善， 各位好，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稍后还有资深媒体人钟年晃以及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会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看有图不一定有真相。好，陈宗彦他的这个桃色风暴他已经负起了政治责任，他也请示了行政院的发言人。不过呢蓝营是紧咬说我告诉你绿营还有其他人跟这一位酒店业者豆哥是很有交情的。但没想到反而是被提报说豆哥曾经浩浩荡荡绕这贼狼在干嘛，去帮谢龙介来辅选。我们一起来看。 好，我们看的是这个部分齁，因为当这个酒店业者齁从这个城中宴风波当中，然后那个街头帮他说找小云什么。 垃圾车停在路边，清洁队员走到对象，直直冲到路边草丛左右。 那样子一个角色就是酒店业者叫做豆哥的齁。那我们看呢，就有这样子一个画面齁，就在影射好像说啊，你看啊，绿营的齁，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啦，包括民党立委林俊宪啦，都跟这个豆哥齁好像一副非常要好的样子。不过这个场子比较特别的是齁，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其实台南市区齁中西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普济店，那边的那个灯啊齁很漂亮，也就是在元宵节的时候很多人会到那边去齁，当作是一个打卡的观光景点。然后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点灯的仪式当中，所以呢他的主要是公庙他所办的活动呢，有一个点灯的仪式。在这个点灯仪式上面呢，邀请的人非常多，这很丢齁，你若是要算的话，我感觉淡薄仔忝齁，1,2,3,4,5,6,7,8,9,10 超过十个嘛齁，就是十几个人。但是呢偏偏就有一个声音在讲啊，尤其包括像是徐巧芯，他就讲下一个倒霉的啊会是林俊宪齁，可能是一个这样子的未爆弹。可是正好我请教齁，当这样的声音传出来之后，然后你遇到一个状况是什么齁，你就发现谢龙介咧，谢龙介他不是也曾经，我告诉你是这样哦，这个是豆哥，这个是谢龙介的旗帜。那你要讲别人齁，如果套用蓝营的这个思维去看，那谢龙介可能下一个就要倒霉咯，是吗？ 我觉得我先跟大家讲整个状况，因为现在豆哥叫做王孝伟哦，不是台北那个王孝伟哦， 不一样，而且字也不一样。 对，他是台南的王孝伟，豆哥酒店业者啦哈、那豆哥呢，因为现在这个因为这个城中宴事情被推到风口浪尖，所以国民党现在试图用一件事，找出很多豆哥在台南活动过的照片，有跟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同框。就影射那个民进党的政人物跟豆哥有关联，想影射民进党，整个民进党都是黑金政党，就那么简单。他第一个找到了黄伟哲，找到林俊宪跟豆哥合照的照片嘛。可问题是，如果合照就表示两个有关联的话，马上就反击了嘛。你豆哥也跟谢龙介一起合照啊，也帮谢龙介去站台啊。 对啊。 可问题是，同样事情，谢龙介怎么回答？谢龙介说啊，不是这样子。因为我谢龙介本身是海军陆战队退，我是台南海军陆战队的理事长，那豆哥呢是云嘉南海军陆战会的成员，自然会跟我有这个现身到我的造势场合，这是谢龙介的回应。那国民党你双标怎么跟你合照的时候就变海军陆战队，然后呢跟民进党合照的时候就变酒店业者，那他到底是酒店业者还是海军陆战队？那林俊宪难道不可以跟豆哥一起去练健身吗？你都没有，就是你不能有双标嘛，就是到底豆哥在你国民党心目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标准，是跟他合照就是万劫不复，还是我国民党跟他合照他叫做海军陆战队退役豆哥，你民进党跟他合照叫做酒店业者豆哥？这个标准太奇怪了吧，这一件事。第二件事林俊宪其实有自己回应他说你们一直影射倒霉的是我，我是没有要帮林俊宪的人格背书但是林俊宪说得很清楚嘛，他说我这个场合也不是我的，是台南市市政府的场合，我是立委，我当然受邀。那豆哥为什么受邀我也不知道。然后豆哥呢是民进党党代表，可豆哥党代表系统，因为民进党是有系统 的，对对， 是有派系， 他也不是听我的系统啊， 他系统从来没投票给我，你这样推到我身上干我什么事？就说你这样去讲林俊秀，因为我跟林俊秀委员算是每周五固定同台，算是半个同事，对我对他的人格也略有了解，就是你不可以把，就是或许林俊宪有什么事我不谈，可你不能因为林俊宪跟豆哥两个同框就说林俊宪找豆哥一定是为了要找小云，你懂吗？这是两回事嘛。所以站在豆哥立场，我觉得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到底豆哥这个人是酒店业者没有错，我认为站在民进党现在的高道德的标准，现在的排黑条款去解决豆哥这些的党籍问题是应该的，可是问一件事，国民党跟不跟？ 就是国民党都是嘛是赖皮的，国民党哪有哪是有根啊？ 对，我觉得这要很公平的讲，因为赖清德当党主席之后，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高道德标准的排黑条款哦。那当然了，不告不理嘛，就是我也不可能因为提出这个之后，对每一个民进党党员去做深交调查嘛，对不对？可问题是，好，这件事情出来了，民进党可以去处理豆哥。可问题是你国民党要批评豆哥的时候，国民党要不要用同样的标准？如果你们的党员，党代表或党公职跟酒店相关的， 你要不要开除他党籍，这是一件事，国民党肯不可的问题。第二件事情哦，你不可以把豆哥，豆哥也有人际交友圈吧，你不可以把豆哥认识的人都好像比拟为每个人想认识豆哥都是想去找小云嘛，我觉得是两回事嘛。就是因为是民意代表，不管是谢龙介，不管是林俊宪，不管是黄伟哲，我都能体谅。你要在那边选举，你三教九流都要认识。 因为你也选举过，我觉得搞不好你如果跟什么人合照过，然后那一个人有什么状况，然后翻出来说李正浩跟他合照， 综合版豆哥，李正浩下台，我这怎么办呢？可是问题是，第一个，我们本来就在路上都有人要合照啊，这一件事；第二个，在造势场合中，其实谁帮谁动员，怎么动员？哪有一个人动员是说拍谁身家调查有良民证才能来站台？投票的时候又不看良民证，投票是有身份证就可以投票嘛？哪有人造势假清高到说有良民证才能来帮我站台？不可能的嘛！就是他对于大家对于政治的想象落差太大，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谈这件事要有个标准。陈忠彦要面临什么事，陈忠彦自己要去负责。民进党自己在排核条款立了一个高标准。民进党不可以因为这件事有例外，这民进党也要坚持。可国民党，你要怎么指责民进党的前提有两个：一，你的标准要跟民进党一样，这个标准只是党内的标准，这一个；第二个，你不可以一个豆哥两套标准嘛？一下是海军陆战队的豆哥，一下是酒店业者的豆哥，跟你站在一起就海军陆战队，跟民进党站在一起就酒店业者。所以这个东西，我坦白讲，你可以操作没有错，可操作到后来，我认为反而帮民进党解套了。 好，我们看齁，因为海军陆战队的豆哥齁，他同时也是酒店业者，没有错。那我们看这一张照片齁，上面讲的是说啊，是不是又要牵扯到黄伟哲或者是林俊炫。但是这边呢看到的是齁，陈忠彦显然在这一场齁，这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类似生存游戏相关的活动啦齁。那豆哥他穿的穿着齁，也比较像是他们那个海军陆战队退役齁好像会有的一个打扮。那我请教博文哥啦齁，其实真的你们会就是假设啦，假设酒店业者也好啊，或者是说他是海军陆战队退役，然后呢他非常热衷于公益活动齁，其实会常常出席的活动就是跟政治人物是会 double 的场合。 是， 那他们呢就是广结善缘嘛，对不对齁？那对于你们来讲齁，认识的朋友也是五湖四海嘛。 是 啊，结果齁，做文章就做到这里来，可是现在反打到了谢龙介，谢龙介一副啊不外歹结行。那如果按照逻辑标准，是不是谢龙介也要交代清楚，或者是说谢龙介是不是要辞掉议员，有没有需要弄到这么大啦？ 我觉得齁，国民党打这个事情完全就是模糊焦点，而且根本是完全在扭曲啊！我举例来讲，这个类似像豆哥这样的人物在地方上其实太多，而且你知道这样的人啊，他经常啊，他的事业是多角度经营。我举例来说，他可能本身说，你是酒店业者，可是我告诉你哦，他除了酒店业者之外，他可能又经营什么餐厅，他可能又经营这个冷饮店，他可能又经营这个其他的这个事项，他其实搞不好也有经营殡葬业，都有。那你说这样的人哦，他酒店业者，所以你跟他照相。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学校，他背后其实他的老板啊，背后可能也有经营什么，可能也有经营酒店。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完全是不搭嘎的，你看起来完全不搭嘎的两码事，可是是同一个集团同一个人经营的。所以你说啊，因为他这个经营酒店，所以跟我合照，然后我就变成十恶不赦，我认为这样是错误的一个解读。而且民意代表，你每天出去外面，不管跑通啊，这各种参会或者是各种公开场合，一定会有很多人跟你这个合照，一定会有很多人的这个拍照。难道那跟你拍照的，就是说哦，你跟他都有什么暧昧关系？我认为国民党这样的指控太牵强，而且我觉得用双重标准来讲，也没有一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有办法经得起检验。国民党根本完全搞错焦点，他是说，你看谁跟谁这个合照，我告诉大家，如果要这样搞下去的话，那不得了了。我跟大家讲，蓝绿的政治人物一堆，合照的一堆，用合照来这个做影射，我觉得是最不道德的事情。那我认为现在其实很清楚，有任何证据，包括像陈忠彦，你如果说现在包括这个，如果有新的事证都可以再调查。如果你觉得他有任何问题，你就提出来，你就一刀毙命，不要在那边影射说，除了陈忠彦之外，好像谁跟谁也不错哦，他也有哦。 不是，我跟你讲，他们后来还扯到说，那个豆哥吼，够有一个头家，那个头家吼又跟郑文灿 啊，可是后来那个陶给他是从事光电业啊，好像弄得好像啊，我光电业者，然后跟郑文灿有这样子一个、啊、好像签约仪式还是什么东西、 啊？对啊，你知道光电业者，光电业者也可以投资酒店，你知道吗？哦，社会没有规定光电业者不可以投资酒店。 搞不好李正浩有投资。 对，所以这样逻辑很奇怪。例如说，我们今天做这样一排，对不对？做这样一排，哎、嗯欸，我们这个大合照啊，现在大家都看，哪一天突然说不想。谁？ 结果张宇韶是酒店大亨， 哦、结果出了什么事情？ 百口莫辩，对不对？ 这个你曾经跟李正浩同台，你曾经跟谁谁同台，这个没有意义嘛？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影射或捕风捉影，适可而止啊。 我觉得齁、哦、这一个案件里面齁、哦、其实它有很多齁、哦、分支的案外案齁、哦、有一个部分呢为什么会这个事情齁、哦、吵起来，那当然有很多的阴谋论齁、哦、其中有一个部分我们看齁、哦、因为它是11年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在9年前2014年的时候已经有侦办过，那2015年呢是认定说陈忠彦跟这个业者其实是查无不法，但是呢案外案在什么部分呢，就是齁、哦、其中有一个这个检察官叫做林仲斌，那林仲斌他因为是有违法监听齁涉嫌什么通保法等等的这一块，他被拍到的那一个检察官齁非常不高兴齁，所以他还去告，所以呢有所谓这样的案外案。我们进一步来看齁，他们在监听的时候呢就听到说噢、哦、有一个他们在监控的对象齁是一个退休的员警，他要去北海 KTV 的某一个包厢，然后呢这个人还要求业者要安排传播妹到现场来助兴齁。那业者到了之后呢诶他发现说诶隔壁包厢就是认识的人嘛齁，就包括有什么检察官啊齁认识的人，所以呢就说诶来来来你来外包厢坐一下齁，我们这边比较热闹啊。来了之后呢吴姓的这个检察官齁，然后还有一个李姓的齁，他们也不好意思拒绝齁，都有一点交情啦齁，就去这个包厢，然后跟警察聊了几句，唱了两首歌，前后逗留大概20分钟。那这中间呢被拍到齁，是因为那一个林仲斌检察官，他当初那不知道是他就急要破案还是安怎齁，他居然找了一个民间友人，然后他在 KTV 里面的包厢穿梭，他假扮他是卖槟榔的那种流动小贩，就是那捧着一个槟榔，然后说我要买槟榔不齁，陈亚买不这样子，然后他用手机型的针孔摄影机到现场去拍拍拍拍拍，拍了一轮之后，然后就发现啊，你这个检察官在那里，那个检察官在那里齁。最后呢，吴月辉检察官跟李宗荣啊两个人发现啊，怎么我们是因为这样子被检举喝花酒的齁，所以呢后来这个吴月辉检察官就不满齁有这样违法窃听的状况齁，又去提告齁。后来呢这个林仲斌检察官他是被判刑应该是8个月，然后缓刑是2年然后。那比较妙的还有一个部分齁，我要请教易善哥。因为你看哦当你这个起诉书齁主逃告被瞎完，你是案件嘛齁，本身啊去问了谁什么的，最后他的附件的档案里面啊他附了一个东西很特别齁，因为最后是妨害风化案，然后把一些人就是其实是跟陈忠彦没关系齁，跟他没关系，可是呢检察官神来一笔在起诉书最后写了陈忠彦三个字，他就想说啊我们可能有谁谁谁的监听译文齁，谁谁谁怎么样，然后包括那个通联手机什么什么，就写到陈忠彦，所以呢就觉得这当中埋了这么久，然后九年前办的案子11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给压出来，你感觉有什么奇奇怪怪？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案子是最近因为好像内部检调内部有一些案子也发生也被判刑了，所以这时候调出来比较接近是检调内部的一些斗争跟纷争啦、啊、然后提无限上纲到所谓的行政院出来。那我要讲的是说赖清德其实主席也说陈时是最好的上策。11年前的案子其实已经所谓的侦结了，不起诉侦结掉。因为他的证据力就是不足嘛。那今天南检也说因为有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南检也说好有新事证，那我重启调查嘛。重启调查我们就是也希望南检好好的调查一次，还陈忠彦一个清白。如果不是就是不是，那陈忠彦本来就如果没有这些所谓外界讲的这些问题的时候，讲白点这些刚影射的说法都会导致那个当事人他本身的伤害嘛，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被套的，这个东西都有可能性，必须检调有提出具体的证据，说好陈忠彦真的有所谓的那些事证的时候，我们才能跟说他是不适合不适任，然后而且他已经是辞职发言人的情况下，我觉得11年前的案子我觉得不应该不断的无限上纲，尤其现在国民党无限上纲到赖清德，而且王宏威说所谓的反黑是反假的， 啊，这件事情是有点诡异的，因为所谓的黑金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用道德审判，而是必须以法律为标准。那赖清德就是为了建立在一个法律上面的一条线上面嘛，所以他定出所谓的，如果你违反黑金枪毒的情况下，在一审判决有罪的情况下，民进党不予提名，你不能参选党职，也不能参选公职。所以包含斗哥，他虽然是民进党的所谓的全国党代表，但是斗哥你现在也没有说他是判有罪判刑哦，他如果要参与所谓的党职选举，你也不能拒绝他的权利啊，因为你没有证据说他是违反黑金枪毒的任何一条法令，所以你不能说豆哥不能参选，不能因为酒店业者就不能参选 嘛。他好像有一个案子就是妨害风化， 他如果有妨害、如果妨害的话，以目前国民、民进党的标准，你就不能参选嘛。那你就按照新的规定，他下一次就不能所谓的参选这个全国党代表。但是我们要看国民党，你反黑金是要检讨自己，像赖清德这样子定出标明确的规则来检讨民进党自己。那国民党呢？你要不要检讨一下自己？如果说做酒店的经营业者就不能选的话，那你选什么？选县长许淑华，他自己都承认他曾经在八大行业里面当会计，而且他那时候被人家揭发出来的时候说什么八大行业是合法的职业，我们不能有职业歧视嘛。结果你现在国民党人全部都在质疑豆哥经营酒店，那不是职业歧视吗？许淑华的标准不就是职业歧视吗？那你王宏威，你要不要去南投辅选林明真的时候跟许淑华讲说你是黑金，你要下台？国民党不应该提名许淑华，许淑华不应该是国民党籍，你敢不敢跟许淑华这么讲？如果你不敢的话，你就用同样的标准，不能说豆哥不能站台，站谁的台也好啊，或站谢龙台借的台也好，因为许淑华明显的说，没错，我要讲说八大行业，大家在县市政府都待过，县市政府要登记有案呢，要商业登记呢，要缴税的呢，八大行业是合法的呢，不是非法的，所以不要再说酒店业者是非法的行业，而且所有的反黑金枪毒，我们不赞成黑金枪毒参选党职或公职，但是必须要法律判决的情况下，你才能作为判决嘛。国民党你要跟进民进党的是在法律定一条线，不要像现在啊，那个朱立伦又要选总统的时候，又跑去跟中东锦犯这个所谓的那个杀人案的中东锦又在同台了，又要把中东锦拉回国民党内了。那国民党的你的标准又是在哪里？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反黑金枪毒大家都同意，但是请统一标准，而且要以法律的判决为标准，不是用道德的判决。 好，因为吼看来看去吼，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觉得哇，这得修好啊吼，然后所以他们要继续踩下去吼，所以我们看吼，横生枝节扫到谁呢？还扫到的是当时是桃园市长的郑文灿吼，那是怎么样一个逻辑呢？是民众党的立委陈婉慧，他就讲说，台南地检署的这个检察官千程里面有提到齁，除了陈宗彦，除了王孝伟豆哥之外，还提了一个人叫做连横齁，那连横呢其实他就是提拔豆哥的齁，他是以圣爷陶哥啦齁。那我们看齁，就连横齁，他的绰号叫做欧哥齁，啊就扯到这里来说啊，你看郑文灿跟欧哥齁，啊欧哥这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呢？他其实是光电产业相关的齁，啊那又签了一个 MOU。那我们看到齁，这个就资深媒体黄阳明啊，他也是有一点要影射的味道，他说什么呢？他说酒店业者联横转战光电产业，成立这个利欧新能源在六都交通耗资等案，总共标了24案，金额是9000万。好像一副有什么裙带关系，所以他才标得到案子。啊不好意思，你讲说六都交通耗资啊，请问六都的其他几都？两都是民进党吗？啊其他几都不是国民党的吗？啊所以你要影射谁？我就有点看不懂了齁。那宇韶老师，因为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王宏威齁他提出的这样子的东西齁来做一些回应嘛。他说啊，王孝伟就是你们民进党的党员啊，啊根本就是北赵南斗齁，北赵应该是在讲赵介佑齁，那南斗就是在讲斗哥。赖清德你不是要扫黑吗？那是不是齁扫黑到底是扫真的还扫假的？所以一样的逻辑最后真的都会打到国民党欸。 对，王宏威跟徐小新哦，喜欢挑战大家的记忆体的。偏偏呢，我对政治世界呢，基本上呢，都拥有呢过目不忘的人力，大概呢只输晃哥一点点呐、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哈、 哦，等一下请你吃蛋。 国民党要打这一题哦，有两个东西的前提要成立。第一个是呢，国民党所有的从政党员，上至总统候选人，下至呢哦议员的、民代的，还有立委呢，通通跟酒店业者、酒店的这个从业人员 都没有任何瓜葛，因为他们六根清净，我佛慈悲，这一题可能打得成功。第二是呢，你逻辑上要证明什么？哦，这个陈忠彦呢，跟业者除了认识之外，我说很重要在哦，在法律上是有对价关系，所以说呢，贪赌才能够成立的啊。后面那一条比较容易证明嘛，这个他已经愿意辞职了，南检呢都已经重启调查，就像刚才义山所说的，前面那一题呢，我们再来算算旧账，看看国民党听了我这些说法之后，你会不会觉得现阶段呢，徐小新跟王宏威的说法才是大型的翻车现场？ 白色轿车高速行， 哇，月牙湾这个地方啊，刚好它就是。 第一个，有一个我的学长叫韩国瑜啦，在他人生落魄期间呢，我相信呢，不论是呢北京或是在台湾，他阅人无数，酒店应当都非常非常熟悉。请问这个时候徐小新在哪里啦？但韩国瑜啊，基本上去酒店，而且把酒店梗啊倒背如流的时候，你的道德标准，甚至啊上博夜秀的时候还学武大郎噔噔噔，大家都知道还在酒店背心经，这都是韩国瑜自己说的啊，徐小新。你不是道德重整委员会吗？那时候你一句话都没有讲，为什么？因为啊，你是辅选韩国瑜的嘛。第二个，再来讲了，严清标当600天议长，总共呢报多少公费呢？1814万呐、啊，我帮他算过了，平均一天呢、啊，喝花酒啊，吃公家的，总共一天是3万块。请问严清标之前被检证的时候，徐小新你人又在哪里？第三个哦，轮到王宏威了，叶麟传是吧？叶麟传在中山区的业者应当很熟悉吧，不论他跟酒店业者维氏啦，或是经营千丝万缕的关系，我相信这个只要走过呢，不是忠孝东路走九遍，是林森北路啊走三遍，大家应该都知道叶麟传跟酒店什么关系。王威你又忘了，最好笑着我提醒国民党最后两件事情啊，2017年的新闻啊，你们自己呢有人呢揪金钱豹的酒店小姐入党，结果呢？国民党文传会那时候副主委还是主委忘了啦。胡文琪告诉大家说啊，以下这几句话：职业不分贵贱，酒店服务基本看不应该被污名化。请问那时候你尊重酒店业，现在呢觉得豆哥呢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是不是双标？汪汪汪，徐小新，你又在哪里？最好笑是金钱豹的酒店业者怎么回复新闻界的质疑呢？不，那不是我揪的，是国民党高层打电话给我的。请问酒店业者好像跟国民党关系也匪浅嘛，所以说这个前提失败。最后把它当娱乐新闻来说啦，2019年的时候台北市有三个市议员啊，还有有台的政论节目主持人去钱柜搜狗店找了传播小姐，而且呢被周刊拍下来。请问呢，我会不会质疑呢？哎呀，男人呢基本上吃点粉味哦，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嘛，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嘛。啊，为什么你们叫传播妹，你们都有一大堆理由，别人呢跟酒店业者呢或是呢可能去消费就被你们说的无恶不赦。请问徐小新，现在这三个齁，我就不要点名的啦，这三个月各位去查一下2019年齁暑假时候的周刊的报道，诶都有画面都有照片。请问啊，这时候徐小新你的标准在哪里？所以我说吧，你要打这个民进党齁又黄又黑，不好意思，为什么翻车现场，你自己底子也不干净嘛，或者不要说是底子不干净啊，你们这些从政人物或是呢明代议员啊跟酒店都有千丝万的关系。结论非常简单啦，只要是法律规定它是合法的，你们自己都说是合法的，你凭什么乱咬人？难道呢基本上你的道德标准是会转弯吗？所以我说这些事情呢根本就是政治操作，政治操作过头的结果呢当然就是会回力标，就会翻车啦。 我让静平哥来回应啦齁，因为其实国民党发现诶，你看又可能是林俊宪，又可能是黄伟哲，又可能是郑文灿，那到后来看到哎哟啊，怎么豆哥去帮谢龙介助选的时候，那感觉就很难回应了啦齁。那我请教你，你会怎么样来看整体的事件？ 第一个齁、哦、这个豆哥的关系好，王孝伟的这个人脉政商都 OK， 他从事什么酒店业或者是开什么八大行业，其实很多不管是刚刚举例来宾有提到蓝绿或者是什么样，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不是十恶不赦，那都是自己的工作，自己只要不犯任何的法律。但是我只要提醒各位， 就像这个大家在讲这个国民党有这么多的这个，也有人跟酒店有关系，有千丝万缕，还影射，甚至要影射说这个国民党的县市长好像是从事八大行业出来的，还是要干嘛？然后甚至讲，如果国民党好，就拿台中市举例好了。如果说台中市那个开酒店业的，哦，他是国民党的党代表，他如果今天涉嫌招待国民党的台中市议员或国民党的卢秀燕台中市政府的任何一个官员发言人上他的这个金钱豹酒店去喝花酒，还接受性招待，你看看民进党会不会群起攻之？卢秀燕肯定被打死、鞭尸，打到死为止。然后啊，卢秀燕怎么样啊？去民进党纵容属下，然后下属怎么样？卢台中市政府如何如何？我说同样的状况是不是这样？ 因为金明哥，我觉得因为打死哈，假设是 我说民进党一定会踢到死 啦。那假设是陈忠彦，可是现在你们是把那个战线拉到别的，那你们其实是意图要伤及无辜嘛？ 不会说什么伤及无辜，因为这件事情。陈忠彦跟豆哥王孝伟的关系是他们自己的交情好，那请问是国民党叫王孝伟去招待陈忠彦吗？请问是国民党叫陈忠彦跟王孝伟一定要去找小云出来吗？都不是嘛。那王孝伟他是民进党党代表党员，刚刚也讲了，也都是事实。那主要是要看他有没有违反法令的这个事情或状况。民进党如果要去圆，我也觉得没有意见。但是去讲到国民党说，哎呀，你看看是不是回力镖打到你自己？ 清平哥，真的我要插话哈、哦。议题攻其端，攻其发其端是啊，那谁是国民党？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就事论事。 但是揪出陈忠彦的不是国民党吧？ 是，但是国民党现阶段建立新喜，徐小新自己承认的，所以我的标的不是国民党哦。我刚才所说的都是谁？王宏威啊，徐小新啊，你建立新喜把这东西给揉歪了。到后来呢，大家一起来检证的时候，对不起啊，原来大家都一样嘛。那就事论事的重点在哪里？对，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对下关系，这是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跟道德责任的部分呢，陈忠彦已经处理了嘛，民进党要处理了嘛，而你们现阶段是无限上纲。我还看到啊，桃园市桃园县有个议员啊，桃园市有个议员啊，我就不要说了，很年轻的、啊、直接把刚才贵雅所说的郑文灿这件事情说，现阶段民进党呢把光电洗钱酒店业者三合一，你有什么证据？或者是呢，你有什么论述？你有什么推论？只是把几张照片合成在一起，基本上就告诉大家事实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金明哥为什么要回应你？陈忠彦到底有什么法律责任？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可是徐巧芯或是部分国民党的人，硬要开始呢，左边林俊宪，右边黄伟哲，只要认识酒店业者，十恶不赦，一定都是黄，一定是黑。再加上义善所说的。赖清德根本就没有魄力嘛，只要遇到自己人或是遇到台南帮的，基本上就处理不下去，这才是我要回应的关键，这根本就是歪楼的。 来，晃哥要不要来回应？ 其实我觉得我先声明齁，以后跟我合照的都请出示良民证。 我有 这开玩笑了齁。嗯，就是说你去拿一张照片某某某跟谁的合照去大做文章，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叫低级爆料。因为你完全你要做这种文章太多，因为在座很多的公众人物不知道拍过多少合照、你没有办法确保哪一天跟你合照的人他突然犯了什么事，或者说他以前做过什么事，这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在野党要攻击执政党，这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我们把套用这个严批的话齁。 郭台铭客体，侯友宜有侯友宜客体，朱立伦有朱立伦的心魔，那不是课题，他的心魔有个小恶魔一直在煽动，赶快出来，赶快出来，他五对一，哎呀，出来就是你的了，就是要恶 黑天使跟白天使就对了。 套用这个严批的话，你现在是要讨论缺蛋还是蛋价很贵？先把问题搞清楚。你要讲道德还是讲法律嘛？你不能说在讲扯到陈忠彦扯到民进党的时候就把道德无限上纲，讲到国民党的时候变成、我们就纯粹就法律面来讲。 不然就什么犯过法就跟生人啦、就是他们就会有自己一个这个。 这样我们很难聊天这样没办法跟你聊天下去。就是说你不能说支持国民党或靠近国民党叫做浪子回头，叫做跟生人，叫做谁没有年少轻狂，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做错过事。接近民进党或比较支持民进党，就说哦，这个该死！你只要做错过一件事情，你闯过一次红灯，你这辈子不得参选公职人员。如果台湾要变成这个标准，我觉得也 OK。大家一起来，就我们讨论事情用同一套标准就好。你今天去扯豆哥，好，现在证据出来了，王孝伟跟谁比较好？如果就我们看到的画面来讲， 他只是跟黄伟哲跟林俊宪同框照相，可是他帮谢龙介辅选呢、欸。 对啊， 辅选跟合照这个轻重大家应该分得很清楚吧，这应该不用我解释了吧，所以跟谁比较好，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哦，谢龙介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他帮你辅选，说实在选举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来给赵沙刚， 对， 你也很难拒说你不汤来，因为你有前科所以你卖来，应该没有一个候选人会这样子吧。就你如果要把道德拉到这么高的标准，那 OK 大家一体适用，那如果说纯粹就事论事，我觉得这件事很简单，法律面有待南检继续调查，政治面陈忠彦已经负了，这事情就结束了嘛。你如果还要继续扯那没关系，大家都可以扯，刚刚大家都讲了很多案例，国民党里面这种人其实也蛮多的嘛，对不对？哦，就包括今天那个张俊跟花莲县还协寻县长副县长，这也是奇葩一个，对，这也是国民党里面的内斗的造成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不管徐小新王宏威好，你们要继续从道德面来打，那 OK 我们也在这里奉陪，因为我相信在台湾的政党历史里面，你要讲到这个跟黑的跟金的跟有前科的有关系的，我们不要讲历史，光现在国民党现任的县市议会的议长跟甚至县市长里面，大概要举例都可以讲三天三夜了。 那我非常同意哦，应该可以讲三天三夜了哈。那我们接着再看的是哈，大家最近都有，我觉得脑波很弱，如我哈，我最近都会很想吃蛋，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种另类的宣传了哈。那的确蛋是稍微比较吃紧一点哈，但是也不到所谓的蛋荒这么样严重，因为你要买还是买得到。可是呢，国民党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哈，所以呢要继续骂哈。那甚至呢，他们讲到什么？他们说连学校的营养午餐都没有办法吃到一整颗蛋。欸，结果呢团膳业者跑出来跟他讲说，欸，你们是不是搞错了齁，因为我们其实菜色要一直换一直换，让小朋友的营养能够比较均衡，等同就是在打脸国民党。我们一起来看。 什么时候解决切蛋的问题？ 鸡蛋供应量吃紧，国民党立委炮火猛攻，不只要行政院长给交代，还要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下台负责。 学校里面小朋友的营养午餐是吃不到全蛋，都是一些蛋液去弄出来的蛋，陈吉仲是不是应该要下台？ 只不过台湾真的缺蛋，缺到连学校营养午餐都没蛋吃吗？第一线团膳业者还原真相。 其实不会有这个状况，其实学校午餐强调的是多元变化，对，那以前在蛋便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太可能一个月四到六次都是吃所谓的全蛋。 业者说法间接打脸国民党，强调每个月都有四到六次的鸡蛋料理。 艺人炎亚纶抛出便当照，说现在的便当怎么又有蛋了啦，讽刺意味浓厚，更说我每天都吃至少一颗蛋，我是吃一个幻觉吗？到底要炒蛋太贵还是没有蛋？拜托选清楚路线。 只是全台供蛋吃紧也是事实， 消费者到我们的超市跑了一两次才买到鸡蛋，我当然会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每天会把鸡蛋调度到市场，让每个民众都买到应有的这个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 行政团队由上到下全都动起来，强调三月初鸡蛋供应量就会改善，希望把蛋蛋冲击减到最低。 好，鸡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制作单位齁，特别就在我们附近的这个超商齁就买，然后就获得了齁，也没有说找了几间 齁。12颗的嘛 齁。这十颗的十颗的 齁。 那就对，大概79了， 差不多这种大概都七八十。 对，然后呢我其实有一个想法是说，不是人说齁，你也会不会顺利齁，买东西会不会顺利，或者说你出去旅游会不会顺利齁，有一个形容词叫做人品大爆发。齁也就是说呢，你如果人品大爆发的时候做什么都会很顺啊。齁那我就有一个这个回推啊齁。这有一间业者，伊的就是整个那个茶叶蛋的锅子齁清空，然后他就说缺蛋不要再问了。这个有很多人就是故意去类似是说要把这个议题放大了齁。那另外齁还有一个就是徐巧芯啦，他说我今天健身之后呢，我就去便利商店要买茶叶蛋要补充蛋白质，结果竟然只剩下最后两颗，到底是有多么的缺蛋。我不知道这跟人品大爆发的逻辑有没有相关。 最后两颗他还是可以买到啊。 对，他还是有买到，不过他要讲说 啊就是这一个锅底见底了啦齁。那我们今天呢宇霜老师非常好齁，他帮我们去四处打探，那我请教一下你的人品如何。 我的人品应该没有问题啦齁。我想跟各位说的地方，刚才晃哥说的非常好，就是缺蛋跟蛋价是两回事。可是呢国民党现在呢部分政治人物带的风向是什么，连蛋都买不到了。我跟各位说，这是我今天上午齁吃午餐的时候呢去我家附近全联拍的。跟传统市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便利超商因为呢它所在的地点呢一定是交通比较方便，它店租比较贵，而且它标榜呢这些蛋是什么哦，牧场蛋呐、啊，哦，水洗蛋呐、啊， 鸡血蛋比较贵一点点， 比较贵， 有鸡蛋等等，所以你看架上还有，当然呢、啊，全联旁边的标志呢，也让他知道说这个议题是很夯的，为什么？他说呢，每人限购两盒啦。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脑波很弱，他平常也不会下厨，他连煎蛋都不会。然后呢，就看到有邻居拎了一盒回来，就去买。他说：“完了，我这三十颗蛋要干什么？” 你说的是王举金吗？ 你不要爆掉好不好， 他刚刚已经承认了。 我就觉得，脑波真的有够弱的。 人的行为非常非常有趣啦，哈，就像这两天呢、啊，我停到三立之后，都还是会到对面的这个呢便利超商啊去看看，诶，到底还有没有蛋。昨天我跟大家分享是说呢，那一锅茶叶蛋它打出了诉求，好聪明，两颗搭售呢牛奶的话呢，两颗就是20元。哇，这就是聪明，非常聪明的嘛。但不论怎么样，早上去跟下午去，我那两锅蛋呢、啊、都是满的。我相信这个如果许多朋友经过三立啊旧中路这一家的话，你看那一家便利店哦，它打出这样的诉求。当然呢，我有看几个啊朋友跟委员所做的分享，这是钟嘉宾委员哦，分享到在屏东的状况嘛、你会发现啊，这城乡差距，台北人啊基本上很少到这一种传统市场，或是说呢在那种呢交通路口 没有啦，你不是婆妈啦，婆妈会啦， 这个是散装蛋，这种比较便宜， 这种比较便宜啊。所以说你看，不论是这个是屏东嘛，这是林静怡委员分享的嘛，这是南投嘛，婆婆妈妈基本上喜欢用劲嘛， 对 不对？然后呢摸摸看，蹭蹭看，然后呢用塑胶袋，或是各位有那个，我也是南部长大，还给你那个纸盒有没有？牛皮纸状啊，不是那个。那卡其色状的，然后把蛋一颗颗放进去，那是婆妈的日常嘛。为什么要我分享这个？我觉得很简单的地方是一啊，人是盲从的，或是呢人是跟风的。就像这几天我蛋莫名其妙吃的比平常多，为什么？因为好像觉得不吃蛋好像跟不上潮流。第二部分是人是盲从的意外的地方，另外地方是什么？人可能会有恐慌啊，我买不到蛋怎么办？或是说呢，好像呢有人发了一个刚才说的啊那个缺蛋的画面啊，或是呢那个茶叶蛋啊见底的画面，就有人会去转发。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是啊，这个议题啊一定要看理性啊。农委会提出解决方法，我今天啊有特别去关心，他说呢多进口所谓的种鸡嘛， 对，让他 好啊。接下来呢就是呢，如果说要平抑大家的需要啦，平抑物价那个平抑啦，农委会也会考虑啊想办法呢开放或是进口更多的国外的蛋啊，当蛋的供给变多，或是呢种鸡的数量变多，下的蛋呢变多，这问题就是假议题而已嘛。 好，我们讲蛋的这一个部分齁，其实你要知道说，你总是要国民党现在只会齁骂骂骂，好，不是骂骂，好，是骂骂骂。今天党中央就开了一场记者会，说啊，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蛋的问题呀，哈，请陈吉仲哈，你就回屏东去养猪好了哈，那什么什么的，反正他其实没有提出方法，他只是为了骂而骂，好，可是我们要看的是，那行政院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方案？他除了告诉你说为什么缺蛋之外，哈，我们刚刚到陈吉仲昨天也发了一篇长文，然后那主要他要讲的是说啊，拍谁啦，哈，可能的确有人他去的就是非常热门，比方其实像全联，哈，有很多人觉得啊，全联的选择性就是很多，哦，他就可能会去那边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大卖场。那有些人的确可能跑了好几趟，哈，他说啊，我们会好好的做好这个调度的部分，哈，来满足国人的需求。那到底怎么做呢？我们看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他就讲说啊，我们会加强鸡蛋的横向调度，譬如说，北部能做这，南部能做这啊，那看是怎么样运输啊，类似这种的这个去做一个调度。还有呢，玉米税哈，主要就是那鸡吃的饲料，我们是不是让它价格哈，就关税的免税额哈延长哈？那加上呢鸡舍的设备的改善啊哈，除了这个可以避免禽流感之外，那看鸡可不可以再生多一点的蛋哈，类似这样子的问题。那我先请教焕哥啦哈，今天呢国民党哈骂骂骂哦，这党中央的部分。那党团也有齁，也开了一场。那他在讲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标题齁，很多人可能会一时之间 怎 样齁，会被他们带着走齁。他说吉仲再会大内宣也生不出给学童营养午餐的一颗全蛋。啊，所以 因为我们刚其实画面上是团扇业者出来解释的嘛，哈、嗯，那到底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这些早上开记者会这些国民党委员哈，可能第一他们平常也没有在做菜了，没有在下厨了；第二，看他们小孩可能大概也过了吃营养午餐的年纪，所以他们不知道哈。观众朋友，你先回想一下哈，你家里还有没有去年囤的卫生纸还没用完的？如果还有的话，你现在就不要 哦，那真的也买太多了吧？ 对，卫生纸可以放，也、嗯、看没啃啊，但是蛋不能放啊，蛋放久会坏掉也潮气啊。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全蛋哈、哦，我们蛋大概是我们每天几乎都会吃到的。我中午才吃了一颗卤蛋哦。请问你的全蛋有几种料理方式？卤蛋、茶叶蛋、水煮蛋。营养午餐不太可能提供荷包蛋，为什么呢？因为荷包蛋就搞干哎，因为你要一颗一颗煎，你一次也。就算你一个平这个大铁板能煎的大概也有限。 速度的 问题。对速度的问题啦齁。好。那今天团扇业者为什么讲说一个月只提供大概四到六次为什么因为学生会腻啊。你每天给我吃卤蛋给我吃水煮蛋不太可能吃茶叶蛋因为茶叶蛋嘛就搞干了嘛齁。学生会腻嘛但是蛋有没有有啊。洋葱炒蛋番茄炒蛋菜包能各种蛋式的料蛋类的料理都有啊、而且营养更均衡啊因为蛋虽然很营养但是加上其他的青菜或是肉其实更营养嘛对不对所以没有缺蛋我再强调的是台湾没有缺蛋台湾蛋价有没有上涨有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大不大其实平常心讲不算很大刚刚才有人跟我讲说因为现在批发价是每台斤52块他说他去菜市场买散装蛋买到一斤是57块我说那个老板有良心一斤干赚你五块而已哦，一斤赚你五块，一两能超二赚你五角银俩。哦，这个算很有良心的老板。那我们像贵啊，我们一般买这种洗选这种盒装袋会贵一点点。这白壳的还比较便宜。如果是那种黄壳的，哦，又更贵，或者土鸡蛋又更贵。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对。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蛋？可以，你到任何的超商、任何的卖场都可以买到蛋。哦，这个没有问题。也许有时候你在，当然你说。有没有拍到这个没有蛋的照片？有可能。如果一个人他一天24小时只想去捕捉那短短的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蛋价是空的，他一定拍得到。任何东西都拍得到，不要讲蛋，任何东西都拍得到。但是那是不是代表说全台湾真的缺蛋，缺到买不到？其实不会。好、哦，所以第一个，你千万不要去囤蛋。蛋价会上涨，其实这个原因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禽流感，你知道去年冬天到今，就是今年这个冬天，去年底到现在，全世界大概扑杀掉将近1亿只的蛋鸡，日本就扑杀1470几万只，是他们总养鸡量大概一成左右，所以日本当场就少掉一成的蛋，所以日本现在蛋价也是贵到吓死人，澳洲也很贵。那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台湾的蛋鸡蛋基本上没有进口，为什么不进口？第一个，那个进口成本太高了，因为它不可能坐船，它一定坐飞机。而且运送过程当中损毁的比例会很高啊，就是说它到你手上良率会很低啦啊，因为你可能送100颗到台湾来，真的搞不好已经破掉30颗都不一定，所以我们都是用国产。那台湾的生蛋的那个种鸡啊，都是进口的。那国外扑杀掉将近一亿只，那台湾能进口的种鸡来源就比较少， 对， 比较少的情况之下，我们产蛋的量自然就会少。还有。台湾现在现阶段大概有135万只母鸡，就是种鸡，它正在换羽毛。换羽毛的时候，它不能生蛋，就我们都要周休二日，母鸡很辛苦，它也要轮休一下嘛，对不对？ 它要自抓， 对，它也要放一下假嘛，对不对？好，农委会注意到这个现象，所以除了刚刚讲的说我们赶快紧急进口30万只种鸡之外，农委会将来会做一件事，就全国所有的蛋鸡的养鸡场，它必须做一个统一的调度，就你不能同一时间一半的工人都在放假啊。那我产线一定来不及嘛，大家轮休嘛，就是一次休个十分之一，也许我还可以 cover 过来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刚刚其实这个我们有提到，就其实台湾的因为那个养殖，刚刚农委会也提到，就是说他要鼓励补助农民齁，改成那种水帘式架高式的养鸡场，因为这样子对于温度的抵抗力会比较高。那因为蛋鸡齁、很娇贵，天气太热它不生蛋，天气太冷它不生蛋。 对。 所以你如果用比较恒温式的，那它一年四季的产量大概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陈吉仲主委今天也跟大家道歉说啊，可能你要麻烦你可能多跑个两趟齁、才比较能买到蛋。但是最终你还是买得到齁、还好陈吉仲没有像日本的农渔水产大臣那个野村先生啊，记者问他怎么办，他说啊，我们就只好祈祷神明帮忙。陈吉仲如果这样讲，我想他今天就下台了。 爆了。 对啊，大都用天干爆个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它是第一个，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第二个，政府有没有想办法再努力解决？有，包含比如说 有些是工厂，它是收蛋，然后去做成蛋液做加工品。嗯、这部分农委说你行懂哎、欸嗯，先给民生必须，你们因为你们制作蛋液，其实蛋液可以进口了啊、哦，因为那个比较保存比较久嘛，蛋液是可以进口的。那这个大概就有15%到20%的产量，那这部分调节过来之后、嗯，我相信再过几天大家买蛋应该就会相对的比较容易的。 我跟你讲哈、哦，养鸡的问题哈、哦、比你想象中复杂很多。 很多 曾经呢有时代力量立委陈娇华他说什么？他说齁不可以让鸡一直窝在那里生蛋，这样太可怜了。齁所以他要求的是说你要把那个格子养鸡的方式齁要让他们解放，让他们过得比较舒适一点。齁所以问题非常多齁，其实包括这样可能成本啊，或是说诶好像据说放养的情况之下生的蛋也不会那么多啦齁，产量会减少。那我们看齁这个炎亚纶真的蛮可爱，他回应了很多不同的网友，我们把他整理起来，他的对话内容是这样。他说啊奇怪啊奇怪，外本东西按照无能。啊因为很多人在那边吵好啊，要不然他说他们吃不到嘛，哈。他说我每天都有吃到蛋呢，哈，是不是幻觉啊，哈？那他又吐槽一个部分，哈，他说啊，怎么会有人这么故意啊？你怎么不去拍自己的存折，然后说哈，全台湾都没有钱， 台湾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讲这种话，就是首富。 那博文哥，我要请教哈，我再补一个资讯是这样。立功专其实很多个国家的蛋价都是成长了齁、嗯、那我们做了一个美国的蛋价呢我是从翁达瑞教授他的资讯提供来齁，本来一盒大概是91块台币，现在涨到152块 ,K61块。日本原本齁64块现在呢、嗯、是77块 ,K13块。 澳洲现在一盒大概140块 ,7 块钱澳币、哦、所以大概140。 好。那我们的呢是最近有宣布说啊批发价格齁、哦、从50变对嘛齁、哦、变 52, 阿兰 K 瓦这 ,K 能扣 ,K 能扣就已经不得了了齁、哦、很难以收拾的齁、哦。那有一个部分齁、哦、博文哥是这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他说我奉劝你们民进党要从民众的福祉来做出发齁、哦、把台湾同胞的冷暖放在心上。哎关他什么事情啊 我觉得这个国台办实在是捞过界了，管太多，而且容易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事情背后那种所谓的连蛋都可以做认知作战，实在是很糟糕、哦、其实真的蛋是这个民生必需品。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自己当民意代表，我们的服务处，像我的服务处就在一楼，而且旁边就是都是这个住宅区，所以一有这种民生经济问题，我们那边会反应的非常快。可是坦白说，最近确实有人在嫌蛋价比较高，但是你说严重缺蛋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那种会引起恐慌，但是因为这几天的这种加油天数哦，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不吃点蛋好像怪怪的。 啊、哦、家里好像没有一盒蛋也是怪怪的。 好像家里少了什么，或者是说赶个热潮这样子哦。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我的这个助理今天啊到我们的服务处对面去看啊，确实那个服务处对面那边没有蛋，但是临近也好几家超商。我们看一下这个 茶叶蛋， 这个茶叶蛋，这就是茶叶蛋哦， 多一锅的。 你可以看这茶叶蛋哦，当然它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平常弄那么满哈、哦。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哦，这个茶叶蛋，可是都还是有蛋啊。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有蛋，平常可能是满锅啦，可能是满锅，那可能是少一点，但是还是有。好、哦，大家看一下，那这边呢、啊，这个架上啊、哦，这个架上的这个蛋，我跟大家说，它架上的蛋会比较贵一点，会比较贵。它当然不是像说一般的那种。如果你去杂货店或那种挑选的蛋，这种蛋会比较贵，可是还是有蛋齁、哦、大家看这个也是这个刚进来这样一整箱的蛋。所以我觉得、哦、这个蛋的问题啊，不是说现在已经缺到恐慌到大家必须去抢蛋或者是排队买蛋。但是有这样的声音有没有，所以说蛋价比较贵，这确实。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只要稍微有一点齁、哦、这个风吹草动，很多末端的这个业者齁、哦、大概就会说，例如说本来一颗荷包蛋假设是10块，它可能现在就变12块或15块，它就会涨价。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于民众来讲当然会构成一定的这个压力。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蛋价的上涨不是说哦，干那恁台湾去啊，其他各国都没有涨。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国际的一个现状啊、哦、国际原物料，你说饲料的成本大涨 70%。你说国际的玉米原料也是大涨，那很多鸡的饲料都是靠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当然会影响到。所以我是建议啊，就是说国民党实在是无需齁、哦、跟这个国台办如此的唱和。我们现在确实蛋价有比较贵，确实蛋有稍微难买一点，但是还不至于到鸡蛋荒。 好，接着我们看的是3月4号的南投立委补选这个部分，我先请教易善哥，是这样的，当然林明真他有一些状况跟他儿子，比方说房产的争议等等啊，但是还有一个部分，蔡培慧那边发现奇怪，你的文宣怎么那么奇怪，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在南投游走，那南投游走他们就收到了这样一张的林明真的文宣，民意立委在地县长胜，然后做过什么什么，他从政30年嘛，说胜，然后这边呢南投服务时间，短短三天内走访58个道别式啊，我请教一下齁，你觉得这个文宣有什么好拿出来说嘴的啊，他胜在哪边啊？ 这齁其实把说这样告别式是咱每一个做过的公职的，然后去知道我们做过走立的情绪逃给不赢时候，那可以逃给去一说往北边来造解。告别式，这说真的不会拿来说嘴啦。我们如果说要说什么在地服务时间，我们会说我们处理了多少服务案件而帮民众解决哪些问题。这个才 是 所谓的在地服务时间。 对， 可能这些真实的服务案件列不出来，所以才把公贼齁坑起来啦齁。那这个公贼坑起 来。你要他列出来就是为建商服务了什么，或土地开发做了些什么。 说真的，你如果敢列，说真的这也是一种服务案件啊，我们帮建商处理了多少所谓的急件啊，微博很多议员会处理这个，因为他跟建商是有交情，他很多的选票是来自于建商嘛，但是他处理叫做做招昂北跳告别式，短短三天跑了58个，这个的拿来做他的政绩，我觉得是非常的夸张，非常的把别人的伤势当成自己的政绩，这是不好的事情啦。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讲？表示他地方的动员上面是出了问题。他自己还有一份文宣叫做我2024年宣布不选立委，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因为他本来就是插队选这席立委啦。 对。 本来三个初选的时候他儿子第三名， 所以他没有他啊。 对，他帮他儿子卡位挤了两个县议员的名额，所以这两个县议员都不想要动员嘛。然后最好你这次落选，国民党议员一定这么讲，最好你这次林明真你落选之后，我下一次2024换我 有 机会啊。所以他根本不想动员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宣布他不选2024的立委。啊，这样问题来啦，你不选2024的立委，你做这个八个月干什么？就只剩下一件事情，叫做选举补助款一票30块。他现在终于讲出他的目的了。 我有选举补助款，我再买一栋 小豪宅。因为他当初他说他选举选了这么多年，他从政30年，他存了1400万，他买了所谓的2200万的房子给他儿子实价登录。现在都不起来了，因为这个东西也是被人家查出来他才讲出来的。 我跟你讲啦齁，正常齁，譬如讲我讲伯恩哥你厝买伫倒位啊，你买偌济钱，通常都会直接讲嘛，对不对？我实价登录多少钱？哎，这句话很有玄机耶，很有玄机。 你想他们前后都不拢，为什么前后都拢？第一个，他一开始说我是自己买地，然后去买这个，去请建商帮我盖豪宅，这是顺便盖，这里很奇怪。第一种说法就很奇怪，结果他第一种说法跟第二种说法就都不拢，为什么呢？他说他的实价登录叫2300万嘛，那实价登录买土地盖房子，事实上你实价登录的叫做土地的价格。因为你买的叫土地嘛，你房子是叫建商盖的啊，你不能把它统统全部算起来是2300万。所以他用实价登录说他的房子是2300万就有问题了。结果他还前后跟他儿子讲的说法都矛盾。林明真说他土地是用7万元买的。好，然后那个一坪大概八万元齁，大概七万元齁，九万元去盖出来的。所以算一算，人家帮他算一算，你刚刚才到1500万啊，就隔两天。林明儒他儿子就说我们老爸算不对土地是高万块去买气是一平用总建价在1300万建的，这样兜一兜才是2200万。你前后你儿子跟你爸爸现在变仇人我们还说慈父手中线，结果南投线，结果他现在儿子跟老爸话对不拢，为什么对不拢呢？这中间有价差七。到底谁是真的？那这是不是真的是你取得，真的是像林明真讲的，你真的就是用700万，用1500万拿的，但是实际上隔壁的实价登录的价值叫2300万嘛，中间的价差被人家查出来之后，没错，是议员爆料说有700万的时候，你林明儒才出来讲说我老辈胜不丢。 林汝彬 你才说你老辈胜不丢。所以你简直前后对不了。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件整件事情其实剪掉应该要去好好查一查啦。 因为昨天王义川他在我们节目上他讲你一定会以为那一排的这个别墅 那可能林明正他们家是在边边啊，不好意思，他们家是在那一排的正中间，所以到底土地是先买的还是怎么样，然后让建商一起把它盖起来， 还是根本就是故意的，建商留了一块土地就是要给你的，你就指名要那块土地，我觉得这都可以查，这个整个案子简直是罗生门啊，你不只是你林明珍跟林汝彬之间都不拢，你的价格都不拢，还有你在县市县长任内他通过了案子，你竟然可以用建商的请求建商帮你建的方式啊，来顺便帮你建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检调要深入调查。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大家都会晓对吧？哈，阿金马盖啊，哈，定宇的版本他是说慈母手中线，慈父南投县，好，然后还有民进党的副秘书长黄建佳，他说是明真南投县，游子身上衣啦，哈，那我们看哈，来晃哥是这样，因为呢，刚刚义善哥有提到哈。本来在初选的那个就是不能说初选，就是他们原本有一个民调齁，那做的是县议员尤浩齁，那另外一个是南投市长宋怀林齁，宋怀林年纪比较长 ,67 岁，尤浩 ,39 岁，之前在立法院当助理的时候我也跟他有这个采访过齁，也是认识的。那问题是什么齁，问题是昨天明贤哥在我们节目上齁，他讲他说 ,2024 绝对不会选立委，搞不好。不是林明真自己看的，嗯，那不是林明真自己看的，会是谁看的？我就突然有一点， 尤浩帮他看的， 有一点联想到是像你刚刚的那个逻辑嘛，啊，你到底像我前面那少年给没那出逃啦哈，但不是说一定是他，就是说有的时候在选举里面哈，有一点心机哈，那个其实一点点在算计啦哈，柯林弄个渡鬼啦哈，那林明真的部分。他这次齁七十几岁然后卡住其他年轻人出头的机会，就是为了让他儿子有依靠。你觉得其他少年辈被出头的都不会有意见吗？ 当然会有意见啦，只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尤浩这两天好像也陪着林明真去扫街啦齁。那是真心呢诚意呢，还是说形势所逼非做不可齁，我觉得还是说双方是不是真的有达成什么协议齁，这个外人不得而知。但是你给外界形象的观感就是真的是我就送他四个字叫吃相难看哦。嗯。吃相难看这四个字可以适用在他怎么取得那两间别墅上面，也可以怎么去适用在他现在用肉身占车位哦，就是卡住了别人选立委。那国民党很神奇哦。南投是林明真只要九个月的任期，八个月的任期，然后卡住让年轻人，让尤浩这种年轻人没办法出头，为了自己的儿子林汝彬。台北市林益华呢故意晚几个月辞职，然后卡住不让别人来选立委，宁愿让大安区一年没有立委。哦，我觉得国民党对于立法委员这个职务感觉上好像都是拿来当作儿戏一样。哦，那你今天这种做法的话，第一个尤浩的系统他真的会真心，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补选投票率通常不高，大概组织动员占很重要的比例。那尤浩他当过两届县议员，有一定的基层组织实力。那请问他的系统真的会帮你动吗？这是我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是，林明真假设他补选选上了，那他真的承诺2024他不选吗？那你不选换你儿子选，那算不算一样就也是都林家呢？ 也有可能不是他儿子啊，人家还有堂弟啊，他们家还有其他，对，还有其他林氏宗亲的其他人， 那南投就改成林投县不就好了，都姓林嘛。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一种家天下的概念了。好，所以对于国民党在南投的年轻人，年轻一辈的政治人物来讲，他们心里可能会有一个感叹，为什么我不姓林。好，如果我姓林的话，现在应该就是我在选立委，搞不好都已经当过立委了啊，只是因为你不姓林，因为你姓尤，或者说你姓其他的姓，所以对于整体选民的观感，我认为其实这没有加分。而且你知道林明真做太久了，我这两天也遇到一些民进党公职有陪蔡培慧到南投菜市场或是夜市站路口的齁，他们还蛮常听到一句话说啊，那个林明真哦，有够是伊哦，啊不是做三十档啊，那有够是伊，这句话你不要小看哦。 因为胡志强也是因为这样落选。 胡志强当时我记得林佳龙阵营有一个文宣非常著名，他说有一个爸爸看到胡志强还在选市长，突然想到说欸，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就是胡志强当市长，现在我女儿都小学毕业了，他还在当市长。这个其实这个杀伤力是有的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人常讲，我当时要好这个瓦心瓦心嘛，不是说政治人物资深就一定不好。好，那资深有资深的好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冲劲跟创意，可是你老是站立积极镇长，然后立委做完做县长，县长现在回来要做立委，而且你只做九个月，请问你这九个月林明真 你可以帮南投争取什么建设？九个月其实什么事都做不了哦，公祭可以多跑几场，这是真的啦。如果你什么事都做不了情况下，你为什么要站着这个位置呢？你与其你要去站这九个月位置，你不如放手，当时放手让油耗让这些年轻人来拼嘛。他即使油耗最后没选上，他也心甘情愿啦、啊。那你2024年明年你儿子再出来挑战油耗，也名正言顺说，阿丁改牛里里伯酸掉，今晚娃娃来啊。问题是当时为什么换林明真，大家还记得吗？是因为党内包含油耗，包含这个宋怀林，他们的民调都输蔡培慧，包含林如宾也输，嗯，只有林明真会赢，嗯，所以最后就提名林明真了。那请问如果这国民党这个提名策略，当然我知道政党一定要提名会赢的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党的长远发展，还有你对南投县民的交代是什么？哦，你就找一个人卡住这个位置，而这个人我可以预料他未来九个月他不会做什么事啦，大概每天也是在家里，在南投顶多是红白市齁、哦、跑一跑，大概就这样，他也做不了什么真正立法委员的职权啦、啊、所以你觉得这样子是有尊重选民吗？不过决定，我觉得最后关键决定还是在投票率啦，因为补选的这个投票率相对比较低，哪一边的基层动员组织比较出来比较多、嗯、大概哪一边就有机会最后会赢了。 那、啊、因为2024其实有两块、嗯、一个是立委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总统的部分、嗯、所以我一并请教郑浩。我先请教的是徐巧芯跟秦慧珠齁底下倒来倒提，甚至讲到说什么好像是什么25年后婆婆欺负媳妇一样啦齁，也扯到有一点远了齁。那还有另外一块呢，我觉得标题下这样是蛮震撼的哦，因为也没有问号，没有什么。蓝高层透露将征召侯友宜选总统，那这会有几个？因为好几个人要选嘛，所以我们要推演的是，那朱立伦死心了没？好，那这个郭台铭真的没戏唱了吗？还是怎么样？那我请教你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一个一个来讲啊，因为这边那个联合报独家很有趣，他就说。嗯，现在我认为有件事很有可能确定，就是说国民党2024年的征召方式会跟桃园的征召方式是一模一样，就是说党中央自己做一个民调，自己做个民调的时候最强的我就直接去征召，那我不把这个民调时间弄出来，嗯，我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朱立伦心中有数，假设我六月要提总统人选，我可能在五月中或前后来做个民调来大家看，诶，朱立伦强，侯友宜强，还郭台铭强，那如果是郭台铭强的话，郭台铭我就直接提名，那个时候提名张善政的时候，张善政也没有国民党籍哦，提名的同时我给你国民党籍，如果是侯友宜强，我就直接征召侯友宜，帮侯友宜解套，我们大家去拜托你侯友宜跪求，拜托拜托，求求你出来，然后跪求出来，让侯友宜可以绕跑。好，这是比较有可能的方式。可是问题是哦，照理来说这个方式应该还蛮 OK， 大家可以接受的。可是现在有个大变因是，我根据好几方传回来讯息，朱立伦起心动念了，嗯，这件事情才完蛋。就是不妙的地方是这样，就是如果啦，朱立伦真的是无我无私，要当吴伯雄。好，我们朱立伦现在一念之差哦，一念是无我无私的吴伯雄，对不对？另外是有我有私的吴敦义，哦，同样姓吴哦，差很多，哦，一个是吴伯雄，一个是吴敦义哦，那就差很多，结局就差很多。因为我现在发现说，第一个朱立伦旁边其实有这个傅昆萁在嘛，对不对？嗯，傅昆萁不断在帮他操盘，那傅昆萁就有理解哦，他对于未来也是非常有企图心的。嗯，那朱立伦如果一退的话，那傅昆萁就 no 数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说朱欲静而富不止，好，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朱立伦自己发现，哎呦，你郭跟侯内斗，民党电子报民调斗到两个都往下掉嘛，对不对？那再斗一下，是不是要掉更多？那朱立伦就会算啊，朱立伦现在绰号叫一成不变嘛，就是永远都一成嘛，对不对？他怎么他民调怎么弄都是一成十趴，嗯，那他会想说，哎，那不然侯友宜慢慢掉嘛，三掉到25，掉到20，再掉到15，再掉到10，哎，那我就有机会啦。或者是说，他们搞了半天，哎，搞不好我南投操盘操赢啦，啊，或是我有什么神机妙算，我从一成不变变到两成啦，啊，哎，那就有可能是我自己啦，啊。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哦，国民党现在最怕是朱立伦哦，真的从原本想当吴伯雄变成吴敦义，哇，那真的完蛋，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啊，侯友宜一直希望可以无缝接轨。什么叫无缝接轨？就是说被动式参选嘛。这个被动式参选就是党中央拜托你，然后他也是来度嘛，对不对？嗯，这东西是对他来说，他经过盘算，觉得说这个后坐力最小的。可问题是哦，如果要被动式参选，怎么也得拖到六七月，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在四月到六月总质询的时候喊也是来度？你当民进党在新北市是塑胶吗？对不对？ 议会一定可以大刑伺候嘛，对不对？可问题是，博文哥对不对？主委马上下军令大刑伺候嘛。可问题是，哎，赖清德已经在整军嘞，在往前走嘞。你现在二月开始慢慢，你国民党要让人家让到七月再往前走吗？有强成这样是不是？国选举选十个月，国民党先让六个月，这样有这么厉害是不是？不太可能吧。 可是我觉得国民党的时程也不可能再提早啦。 对， 感觉看不出来有提早的这个。 所以这是尴尬的地方嘛？你为了配合侯友宜，所以我们知道七月启动。可问题是，人家赖清德是一月启动，选十二个月的选举，你让人家六个月。选举是限时赛，什么叫限时赛？就是说大家在同样时间内。比谁做的对的事情多跟做错事情少嘛。你哪有还没开始选就先让人家六个月的，对不对？这侯友宜的问题。第三是郭台铭的问题。郭台铭什么问题？郭台铭要抢回议题主导权嘛。要选择从蛋来起手。可是我觉得啦，讲蛋哦有危机，这是我这种 level 在做的嘛。我1月30号就讲了嘛，对，我应该是全台第一个在今年先讲蛋可能会变成政治议题的人。可问题是你要选总统的人。 所以这不是你帮他给他意见。 当然不是啊。我如果介入这件事，我就要求提解方啊。 对。 对不对？ 对。 你是总统候选人欸。你要提解方欸。 每户送两只母鸡。 这也是一个解方。或是我富士康盖人造，没有开玩笑。 人造机场。 其实我专门研究过蛋为什么缺啊，什么冬天啊都是。因为外在气候，可是其实做温室的养鸡场，然后温室的生蛋场有研究统计会多4成到5成的生蛋量，其实农委会早该介入啊。我扯题，我意思说，郭台铭做这件事情的话，如果单纯靠脸书贴文点出政府的议题，就想要扭转战局的话，真的差远了，因为对于总统候选人基本要求，我会希望他要提解方，不是点问题， 对， 点问题是我们这种评论员在做的哦。而且就算我们这些评论员在点问题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要求我都是会要提解方。比如说政府该怎么做，短期该怎么补助，长期要怎么协助蛋那个鸡蛋的农啊做所谓的生产的改良，哦，这东西是可以讨论的。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只是做一篇脸书就想要去做这些事情很难啊，这是一件。第二件事情，国民党反弹力道还没有解决。 对。 对不对？你要怎么无缝的融入国民党内嘛。那最近传出来说要去帮这个林明珍助选。 对。 如果有帮林明珍助选是加分。那如果最后又没有去呢？那请问你最后一个要帮林明珍助选，要让这个融入国民党，要让国民党敞开心胸的这个状况你都错失掉了，那怎么办？因为现在不能讲民调嘛，对不对？可是两边整个气势，两边蓝绿都起来啦、对不对？如果两边蓝绿气势都起来的时候，原本是绿的气势被压着打嘛，可是现在绿的气势起来啦，那李明正有压力啊。你在这个时候如果可以帮他顶着压力是战功欸，你才有机会有助于他去融入国民党嘛，否则你要怎么化解蓝营对你的不谅解？所以我觉得郭台铭有郭台铭的课题，侯友宜有侯友宜的课题，朱立伦有朱立伦的心魔，那不是课题，那个心魔有个小恶魔一直在煽动，赶快出来，赶快出来，他五对一，哎呀，出来就是你的了，这是恶 黑天使跟白天使就对了，对， 他有个心魔，所以他不是课题，所以这三个三方都要做到，国民党才可以顺哦。如果没有顺的话，我坦白讲，2024民进党机会大哦。 那你对于巧心跟秦惠珠到来到底有什么想法？ 我看不懂秦惠珠为什么对巧心这么 特别有意见，是不是？ 对啊，不是秦惠珠， 不是因为本来是被红太的局，结果怎么突然变成 秦惠珠 在打？ 什么事我看不懂欸。而且秦惠珠对英文也很有心。我大胆推测，是不是马政府留下来的恩怨？我大胆推测，因为我没有细究这件事，我只是觉得这局跟秦惠珠没有关系啦。你就是 fail。我坦白讲。巧心这次选举是他那个选区第一名，对不对？我如果没有记错，秦惠珠好像倒数一二名哦。秦惠珠倒数一二， 搞不好票被吸走了。 巧心走，对你秦惠珠下届好选呐、 啊。对啊，可是不是啊？我又不一定一定要选议员，你把我做小了。 那你就跟着巧心去杀费鸿泰啊。你懂为啥？就是我怎么样都不懂，我只能就是就算票的一场，巧心如果高升，好、哦，然后派一个年轻人去松山信义选的话，那秦惠珠会比较好选呐、啊，对不对？就算票的立场。那到底我坦白讲，我不太懂秦惠珠为什么要对付巧心，但我觉得巧心昨天那篇文章哦，高级酸，真的厉害，说希望我20年之后不要变成 会骂媳妇的婆婆，变秦惠珠是婆婆嘛，对不对？ 但是徐小欣得罪秦惠珠最严重的地方，揭穿女人最大的秘密。 所以我承认，我偷偷按了赞，还有留言，就这样。 你也得罪秦惠珠了。 那静平哥哈，我们就从2024来看呢、啊、哈，这个民调是美丽岛电子报所做的民调，他就说。你可以看到齁、哦、一度我们看到之前是放言的民调，那做起来呢，郭台铭跟侯友宜齁、哦、其实两边的一个是 32, 一个是31左右，声势是高的。可是呢郭台铭这个出场齁、哦、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齁，撸者撸给啊齁，撸者撸给齁。而且呢包括侯友宜齁声势也是在下滑中，所以呢不管是这样的各种组合啊齁，朱立伦啊，郭台铭啊，侯友宜，然后都有柯文哲的情况之下，其实赖清德的民调是比国民党好的齁，是高的。那我要请教齁，现在传出来是说啊党齁有说要确定啊，没有，他传将会征召侯友宜选总统。那刚郑浩有讲嘛齁，他就说啊从各个部分来看，那他也有感受到一个政治风向球，就是朱立伦起心动念齁，什么朱玉静而富不止啦齁。那你自己怎么样来看？ 我的看法完全跟这个郑浩不一样诶、欸。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朱立伦没有要选的这个意思跟状况、 哦、 还有迹象。然后这个目前党内还是把焦点聚焦在侯友宜跟郭台铭身上。然后因为一方面郭台铭想选，然后侯友宜他民调最高，目前在这个党里面，然后大家也认为他又是党员最没有这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就是不用重回国民党，然后还要用什么方式。 那你们会不会怕郭台铭去买另外一张黄牛票？ 对， 会不会怕？ 倒是不会怕。如果他要这样做，四年前他早就做了啦。四年前他 拍供啦，拍供。那四年前一副要选要选，然后后来又不选， 所以 我们有评论过说他其实还脑筋转得很快， 政党 的 形式 很会打算盘。 政党的形式对郭董、对郭台铭来说，他是生意人，很精明的这个生意人，就是企业家，他会非常清楚，否则他不会说他想要这个等国民党一套办法，想要看国民党怎么做，想要用这个。如果有另外一张黄牛票，或者是以他的这个作风，或者是想要去跟民众党、跟柯P再重新搭上线的话，他早就去了。四年前他就做了，他不会到后面那个最后又刹车，然后也不会这个时候又说要回来国民党，冒着大家，国民党也有不少人对这个郭台铭说，哎呀，我在等国民党一套办法，然后是不是准备我想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又对这个，透过王金平来跟国民党喊话，他就不会这么多动作了。他不会这么那个变成说这么暴冲，让大家 hold 不住他，然后国民党。所以我觉得黄建廷去，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早就讲过，在过年前后早就去拜访过他，那时候这个消息大家都还不知道，然后后来当然也证实了黄建廷找过他，虽然党中央说这是他黄建廷跟郭台铭有私交，这是他自己要去找他，但不管怎么样，黄建廷一定会把整体的党内的形势告诉整个郭台铭，那让郭台铭知道。我也相信郭台铭不是说我相信朱立伦主席要吸取四年前的这个教训吗？那很明显的四年前的教训是到底有郭这个因素呢，还是没有郭这个因素比较好，就值得朱立伦去推敲。 讲到这个徐小欣跟秦惠珠的部分齁，那我先请教宇韶老师啦齁。其实说坦白的齁，常常有时候评论齁，你一哭二闹下一句就会接在上吊了。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大家口语上齁很容易接下去顺着的话，但是呢当秦惠珠讲了之后，那是在评论徐小欣的说啊，原来你怎么可以用上吊来形容我齁，就开心齁心俗情绪就很多了啦齁。那有时候呢最伤人的齁其实就是自己人齁啊，他就写了很多就是说感性诉求啊，因为他对绿营弄起气压压齁，都是很恐怖的，可是呢他对国民党齁他有制造一个按钮就有转换的系统啊，也是蛮快的齁。那他特别讲到这一边啊齁，说起来你也当过立委，1998年的时候你那时候才43岁也很年轻，后来你转任到议员，甚至挑战过费鸿泰，当时是议员的你，你也没有说过落跑这两个字放在自己身上，不是吗齁？那你就知道时间可能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当一个女人当太太的时候被欺负，成为婆婆之后也用同样的方式欺负媳妇儿吗？好，那其实过去两个人骂来骂去的齁，一度骂到什么啊，是不是有争权夺利齁，这是秦惠珠骂他。结果呢徐小欣就是死猪不怕滚水烫齁，当时有来宾的评论是不是你就说 我爱你，希望你也爱我哈。Anyway， 这就是徐巧芯。那所以，我请教这个宇韶老师哈，啊，金马款哈，底下到来到去，这一出到底是在演哪一条的啦？ 泄露女性的秘年纪的秘密呢？犯天条哦，1996年43岁，那大家都会还原现在秦慧珠几岁嘛？ 还好吧，虽然说她的文宣是真的哈。 几岁是我自己愿意说的，不是你告诉大家的啦。这是呢江湖上的潜规则啦。好啊，当然都是这个我开玩笑的。我不得不承认呢、啊，徐小新真的是唱作俱佳。三天以来呢，抢尽不要说绿营啊，蓝营的所有的媒体的这个眼光的这个焦点啊。怎么说呢？第一个你还记得他打电话给陈松燕，对啊，他接了，他接了。然后呢，后来什么就哭了嘛？对，就哭了。陈慧文就哭了嘛。嗯。然后现阶段呢，又开始感性喊话。嗯。我真的觉得他是被耽误的戏精啊。哦，简单来讲， 相较之下，静平哥怎么这么正常？ 没有， 也阿姨哭一下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這個。我要哭大概很丑吧？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政治性格啦。但我说呢，徐小菁更聪明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擅长呢去挑逗，或者是呢去制造某种矛盾跟对立。什么意思呢？蓝绿之间，他也是高手的啦。现在呢是什么？蓝绿之间呢，他就是用情绪勒索，还有呢这个道德绑架方法。我们前面讲陈中彦的事情呢，还有之前陈时中的事情呢，陈时中那张照片是如何被徐小菁给无限上纲的？挺陈时中的这些绿营的朋友都很记得，就会声会影嘛，一张照片就跟大家讲的意思是啊，什么咸猪手哦，这是他这方面的高手。可是现阶段在蓝绿斗争部分呢，我觉得蓝营的朋友你这也不要建立欣喜啊，徐小菁可以这样子啊去恶搞啊所谓呢民进党的人哦、啊，他枪口对内呢也可以呢不管啊同志的情谊啊、嗯、什么意思啊？他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啦，我们要夺权，诶，夺权呢他还给了一番这种说法，这说法是什么呢？什么叫国民党的负循环？就是前辈啊欺压晚辈嘛，你们这一些人呢挡在前面，不要说站着茅坑哦，那个是比较白话文，他说的是什么？都是你们这些人才让我们这些啊这一代的人啊国民党年前不能出头。你说对某些国民党的人来讲，这没有号召的效果。他简单来讲要世代交替，我的结论非常简单啊。可是徐小新啊，台湾跟国民党的政治的正循环不是只有国民党交班的问题，不是只有国民党中生代能不能上位的问题。我必须要严肃的讲，徐小新你也是国民党的负循环啊，你也是呢台湾民主政治的负循环啊。为什么？各位认识徐小新或是呢不要说看他长大的啦，他从政以来的人，你说得出徐小新在市议会有什么具体的问政表现吗？你能不能举得出来他对于国民党啊或对台北市政府哦、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也许他当青年团总团长的时候呢年轻啦、啊、哦还有理想，可是当他入局了之后，对不起，他只想争权夺利嘛，他只想为自己着想嘛，这样子跟你所批评的秦慧珠跟那些的恶心的老人们又有什么不一样？你有什么立场？有什么呢所谓的自己的想法去批评人家呢？你也是国民党负循环其中的那个很关键的，不是说是旗帜也好或是角色也好，徐小信自己想清楚了。 国民党齁、哦、有些时候他们在操作一个东西齁、哦、操作到都会就是说被抓包啦齁、哦、比方像是什么呢，我们要从国际关系来开始看起齁、哦、我们才看到说齁、这一张照片呢其实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跟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他们不是在台湾，他们呢是在台美断交之后齁、哦、第一次还踏到华府去齁、哦、这个是台美特殊管道对话，在这个华府的这个总部 ,AIT 华府总部登场齁、哦、有这样一个照片齁、那我们看齁、哦、当然就是说台美关系有非常多的突破，一而再再而三有非常多的突破。可是呢智胜老师是这样的齁、哦、你看蔡正元啊他就说哦俩丢啊齁、哦、有一个这样子对我们很不利的消息，而且是拜登有一个阴谋齁、哦、是什么阴谋呢？他就转了这一个人齁、哦、这一个 Nixon 的这位老兄啊齁、哦他说你看美国华府广播节目非常知名的主持人哦齁叫做 Nixon, 然后他有白宫内线消息透露说齁他问到说拜登啊齁讲是不是有比什么乌克兰齁更具灾难性的什么什么事件啊，他说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个毁灭台湾的计划你就知道了。啊 拜登要毁灭台湾，你不觉得这个很惊悚吗？齁，然后他就哦看到了就转传齁，转传这样的消息，外交部就讲啦，哎，这个完全没有经过查证齁，是有人刻意要放大以美论反美论，但我没有想过说以美论反美论可以演到这个样子，演到变成齁不是不来救台湾而已，是甚至是要毁灭台湾，你会怎么样来看？ 是第一个哦，当然Garrett Nixon 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啦、啊、齁、 嗯。 那这是他 Twitter 上面的一个文字。 嗯。 齁、哦。那他讲这个东西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消息，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他讲的是说根据他的内线美国白宫里面的高官等等等等之类的。 嗯。 好。那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这是一个问题齁、哦。那外交部认为说这个东西要查证。但是第二个啊，我们现在帮蔡政文委员上一上王老师英文教室齁、哦。为什么这样讲呢？ 嗯。 因为如果你只看内容的话，他下面这里，他下面问说，哎，那拜登说什么？拜登说，如果没让乌克兰更紧张，更让人惊讶的东西哦。他说这边 ，OK， 这个 wait until you see our plan， 就是我们的计划哦、嗯、，for the destruction of Taiwan。 嗯， 所以蔡政元把它翻译成是，你看我们有一个毁灭台湾的计划、哦。OK。什么意思？这是完全错误的翻译方式，他就这样子啊，有一个计划毁灭台湾嘛，哦，但是什么？他说我们有一个计划 ，for 是为了什么？为了 the destruction of Taiwan， 就台湾被毁灭的情况。 哦 哦，如果你是一个毁灭台湾的计划，应该是 our destruction of Taiwan。 对，搞不清楚主动跟被动。 对，主动词跟被动词。因为如果你是毁灭台湾的计划， 是读哈佛的吗？ 啊， 蔡政元不是读哈佛的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鸡腿便当换的、 哦。这个他的，我觉得他就是不管他的英文好不好，但是可见得他就是见猎心喜，看到这样子的说法，他就把它引用。嗯、什么叫见猎心喜？因为这个其实是2月16号的 Twitter。蔡政元是今天把它PO出来， 对 ，PO出来之前，其实这个在中国的小粉红我之间已经大量在流传，流传的是中文。哦，小粉红们说，你看，我们抓到了那个 Garrett Nixon 也在讲说，哎、欸，有一个内线说是毁灭台湾的计划。哦，那我猜蔡政元大概也没有看过原文，他就很开心的啊，你看到、啊、有这件事情，把它拿出来引用。你如果仔细看，你就知道这个内容是在讲，其实拜登政府有一个为了阻止或者为了台湾如果被毁灭的情况，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因应的计划。就把它倒过来这样讲，那蔡政元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放这个东西？以美论当然这个时间已经其来有自，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国民党也好，很多蓝营的朋友也好，一直在讲这个美国不可靠，以美论的这个论调一直在放。可是刚好这两天，刚贵雅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嗯， 然后这个国安秘书长顾立雄，正在美国，而且应该是刚结束，就七个小时在。大华府地区就是 Virginia 的这个 AIT 总部跟美方的国安高层会谈，而且很清楚告诉你会谈是谁，美国的副国务卿 Sherman， 还有美国的这个亚洲撒谎，就是这个亚洲安全顾问 Kirk Hamble。哦，那这样子的一个二加二的对话的方式被公开的记录在，这是什么？美国已经就告诉你啦，不用以美了。可是这时候蔡政元等人，包括了中国的小粉红们，硬是把这样子的一个 Twitter 把它大量的流传，告诉你说，你看抓到了毁灭台湾的计划，为什么打击这种现在、哦、正在举行的这种台美高层会谈，说哎呦哎呦 gay 啦，以美啦，以美人家要毁灭台湾啦、哦、所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看起来是里应外合的一种以美认知作战，用这种方式想要达到打击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的信心。 哦、我们要非常谢谢王老师英语教室啦。哎、欸、果然这样说完之后，哎、欸、就是你会觉得哎、欸、果然可能英文教育非常的重要。阿里请伯兄。 我说同样的状况啊、嗯、我们把它颠倒一下吧。比如说呢，美国有一个退休的或是卸任的众议院或参议院议员也好啊、他看到了呢台湾的著名媒体人士赵少康。然后呢每天在讲以美论，说美帝很可恶。有的没有之后呢，他也回去发文告诉美国的媒体朋友说呢，台湾人都很讨厌美国。你觉得美国人看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会有人相信吗？人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人没有做好查证吗？赵少康的言论基本上不能代表全台湾人的想法吧。那很奇怪哦，外来的和尚是会念经，是不是？所以说蔡政元用这样，我认为蔡政元是故意的。因为他念哈佛，他不可能不了解文法的被动跟主动之间的差别。但是呢，他也许要高级酸呐、啊，或是呢，基本最坏的地方他装傻。结果他翻译了这个东西，他是前国会议员啊，他前立法委员嘛，在台湾就有蓝媒信， 然后呢就有人相信，然后去做转发，而且很多人觉得这是真的。那请问我刚才的类比差在哪里？美国人基本上如果有同样国会议员，大家会觉得你要不要去看精神科，但是在台湾呢，有人做同样的事情，居然大家觉得理所当然，以美论基本上在发酵中，而且呢出自于美国的广播名人。所以我们要相信呢，这就要认知作战呢。这个美国的广播名人事实是什么？他是啊，这个呢，普丁大内宣、大外宣的一环嘛。他讲的这东西呢，是不符合美国利益，是符合中国跟俄罗斯利益的嘛。啊，这样的现象大家有看到？ 因气球事件关系，他头剥下，再把虾刺放进去，马上就能获得。 要讲这个之前哈，我要让晃哥来做补充。但是呢，我先补充一个哈，我回家然后我就在看这个脸书哈，刷到一个我觉得啼笑皆非的东西啊哈，那也是一个认知的部分哈。这边讲说林智坚是蔡英文的私生子，然后呢，这一个网友他说长辈赖的那个群组哈，一直在传说。是叉猫是小英总统的私生子。 他到底生了几个？ 然后最好笑的是， 各种不同的人。 是叉猫发现之后，他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超级酸。 不是，当然是一种反串嘛，对不对？就是说已经荒唐到没有人会相信了，可是呢，就是有那个长辈图一直在传。所以呢，回过头来讲我们这件事情哦，刚刚宇韶老师有点到说，那我们也要去看看说这一个广播节目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龙去脉，你才能够再进一步去判断说，那讲的话到底除了王老师英语教室的解释之外，怎么样来看这个脉络？ 其实王老师的英语教室是很正确的英文哈、解读方式，但是我认为蔡正元在乎的不是英文的翻译，他在乎的是时间。为什么？这个新闻今天出现正好是台美1979年断交以来，我们的外交部长，就是所谓美国的五黑名单，正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第一次进到华府，就是 Washington DC 的范围以内。讲到这个，以前陈唐山有一个最坎坷的故事，他当外交部长的时候，因为他孙子在美国，有当阿公想要看孙吼，去美国出差的时候，孙子看一下孙，但是因孙住在 DC 内底，他不能进去，你知道吗？只好在那个 DC 的那条高速公路的周边路边哦，随便找一家餐厅，然后叫家人把孙抱出来给他看。那连人道探视都不可以，你就知道美国当时有多不人道。好，今天在台美关系史上突破性的进展之同一天，为什么这个新闻丢出来？我都怀疑蔡正元不是看到原文。有可能是我推测啦，可能是中国那边看到之后，这边找个人说，弄一下， 给你，赶快。 中国对这个文字哦，已经烧一个礼拜了。 对，他没错， 16号出来， 因为这个 烧一个礼拜。 Carl Nixon 哈、他虽然在美国 DC 小有名气啦，但是说实在，我们一般台湾人哈、我们不太会去关注他的 Twitter 或是听他的广播，因为他毕竟不是像 CNN 啊，这个 NBC 这一类的广播哈、他也不是纽约时报或是华盛顿邮报，所以。为什么会看到？我是觉得很好奇。好，这个是这个柯总召的助理周轩了、找出来的资料。这个是美国的这个资料哈、他是谁呢？大家看第一行就好，他其实就是一个broadcast journalist of the 这个 radio of Sputnik。Sputnik 是谁呢 ？Sputnik 是我们翻成叫史普尼克，其实俄文的意思应该是叫卫星啦齁。 当初啊，俄国所发射的第一颗卫星叫做 史普尼克，对， 俄文叫做先驱者的意思啦。 好，他是这个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而这家广播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是2017年普丁大外宣的成立的工具。这不是我有被告哦，因为你去查美国法院的判决，其实美国法院是要求这一家广播公司，就 Sputnik Washington DC 这家公司，你要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也就是说，你要让美国的越线人知道，我以上本台所讲的话都是站在普丁的立场， 都有立场的， 对，都是站在普丁的立场，保证不公正，保证不公平。好，你让越听人自己判断嘛，这美国外国代理人法它主要的精神嘛。所以这个人，这个 Nixon 先生，其实他就是，我不晓得他个人政治立场是亲谁，但是他所工作的这一家媒体，其实就是普丁的大外宣工具，这是美国法院认证的。好，由这样一个人，他发这样一个文，然后再透过一个莫名其妙的管道到了蔡正元手上。为什么我讲莫名其妙？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敢确定这个管道到底是从中国、香港还是美国，因为这个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人嘛， 他到蔡正元手上，然后选在今天把他丢出来。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点的巧合，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因为不可能算得如此的精准。因为刚刚志胜老师讲，他 PO 这篇文其实是2月16号的事情了，今天都已经22号，丁义光只得100斤了。你这个东西放一整个礼拜，然后刻意选在今天吴钊燮、顾立雄到美国 AIT 位于华盛顿 DC 的总部的这一天，而且谈了7个小时之后你丢这个东西出来，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要混淆或是说要冲淡那种台美关系正在空前的绝佳的状态，那种效应，他就是故意用这种认知作战来导弹、所以以后我们的认知作战，我们要监控的对象哦，除了中国之外，可能还多了俄罗斯。其实我们还蛮辛苦的。 嗯，好，来，我进一步看哈，讲到俄罗斯，普丁呢在21号哦，他有一个国情咨文，他国情咨文的内容呢，他就有讲到说，乌克兰本来他是界定叫做特别军事行动，对不对？可是呢，他改了哈，他改说这个就是战争没有错，还呛他说准备要恢复核试爆哦，同时呢要暂停参加。美俄之间有一个叫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就是说本来签了一个条约，我已经不认账了，然后我要把它撕毁了哈。可是我们必须要夹着一并来看哈，包括中国的动作，对不对？中国有一些相关的援助，他偷偷在帮俄罗斯。然后我们又要看呢，北韩最近哦，在这个上个礼拜六哈，到好像礼拜一也有哈，有这个试射飞弹的部分，而且金宇镇还讲。我就是把太平洋当作是一个靶场，对不对？齁，那怎么样综合来看呢？志胜老师。 是比如说先从普丁开始齁，普丁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惊人的。他在俄乌战争的一周年的前夕 ,2 月14号的国情咨文当中，他讲了要终止所谓 New Star, 就是所谓的这个核子控制的这个协议齁。换言很简单，本来大家都有很多核武，结果美国1500颗，俄罗斯1500颗，这是可以部署的。现在普丁兵的好、哦，说我手上有6000颗核武，我全部都要部署下去了。你说他全世界压力大不大？他就觉得说核战又要开始了，或者是这种核竞争又要开始。这是俄罗斯做的事情。小弟金正恩做的更狠了。2月18号直接自射火星15的这个中程的洲际导弹。哦、然后2月21号就昨天又试射了2枚大颗的直径超过600公里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型的洲际导弹，2颗火箭弹。哦、那这些东西都在太平洋上面，那剑指谁？剑指美国，而且全部都是洲际导弹，全部都能够搭载核子弹头。那俄罗斯有动作，这个北韩有动作，中国的动作最让人耐人寻味。他一方面说我们要公布一个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对，就说我要告诉你，我要来维持乌克兰和平。那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因为还没有正式的公布。但是中国的新任的外交部长秦刚竟然在公布前夕讲了一个很好玩的，他说从今开始全世界各国你们不要再讲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了，没有这件事情，此定无银三百两。可见得他过去这一年被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个所谓的大家担心中国会对台湾这个所谓的武力攻击的这样子说有多么大头大的压力。可是当你看到中国的动作，看到俄罗斯的动作，看到北韩的动作，再加上过两天就是俄乌一周年的情况，你会高度的怀疑哦，这些国家是不是讲好了。什么叫讲好了？本来中国、俄罗斯、北韩之间就是一个大家所认为的所谓的邪恶轴心。那在俄乌这个一周年之前，这三个国家各自有各自的东西，但是你串起来一起看的时候，你就这是不是讲好一起要给美 国？本来是逃来暗体，现在是不演了。 对，而且是不是串起来要给美国难看？一方面说，我来处理乌克兰的和平，你们不要再讲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了，就给我逼狗屌屌。二方面，直接撕毁核武协议，跟你讲说，再来，如果你美国继续干预的话，我核武就在这边伺候着。再来，北韩直接射给你看。所以看起来，中国、北韩、俄罗斯这些邪恶轴心，会不会其实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前？干脆发表一个所谓的新邪恶轴心冷战宣言哦，这个开始要进一步的去结合起来对抗美国，我觉得这部分是非常非常要去小心而且关注的一个部分。那特别是习近平现在看起来在这个两会之前，他要更展现他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哦，所以接下来 中国、俄罗斯、北韩之间会怎么样，更继续的这种亲门踏户、穷兵黩武，在乌克兰地区，在台海，我觉得这东西大家都要非常的关注。 哦，他们要怎么样的勾结跟串联哈？当然各国也都在盯着看。那讲到说白宫有毁灭台湾计划，我咱在顶哈，像你这哈，包括有资深媒体人，有国际关系的学者，那我很想知道说你们第一时间听到的反应是什么？ 假的， 假的，好，然后什么？噗嗤一笑吧，对不对？ 荒谬，ridiculous， 讲的不行。 就是很离谱，太离谱了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哈，当这个消息的时候，哎，可是你们又在看到的是，哎，我们的外交部长，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在台美断交之后第一次踏进华府，那个中间的反差是非常大的哈。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外交上台美关系哈，本来有一些所谓的紧箍咒，但是一次一次的我们把它解锁了。这一次这样的假消息哈，以假乱真，发扬光大的人是谁？又偏偏是国民党的蔡正元。啊，国民党的是安内哈。中国攻和平统一，他们就信。可是呢，说和平统一的背后，中共对准台湾的几千颗飞弹撤了没？又没有。可是你反而去看哈，啊，那美国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美国军舰哈，几乎是每个月都会来一次哈，啊，台海这边的巡弋。还有美国的众议员、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不是才刚访台吗？台美交流哈，可以说是史上最密集的时刻。阿金马去棒动。啊，英文哈，英文教育不能等了哈。还有呢，不是笨就是坏。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白色轿车高速行驶在高架桥上，逼车又想超车，怎料下一秒。